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全美开画票房冠军，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今日埋身虐杀。 Albert， 呢个礼拜有冇戏睇啊？ 几套？今个礼拜大把戏啊！ 星期六晚11点，大把戏。 逢星期一、三、五、八点， 破获上面嘅腐败，最厉害嘅武器，你知唔知啊？就系反面嘅小三。 萧生坐阵，陪你由走古今时事，到进文史哲理。 不不，有艳照大佬啊！阿娇就天真啫，佢几廿岁人都俾你拎住啲艳照嘅，我都唔挑明嘅，真系呢一个一摆上网咧就瓜啦。 风也萧萧，香港人朗敢讲，字好听。 Jackie Lin 真的很厉害啊， 我不试过都不知道原来真的可以 的。 Jackie Lin 当然是怎 样，信我啊， Jackie Lin 超厉害啊。 你说谁啊？ 你连 Jackie Lin 都不认识，当然是我暗疮啦。 有 Jackie Lin 我暗疮。 是不是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e Lin 电话几号啊？ 任何类型的暗疮都可以治愈的，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快找 Jackie Lin 帮手，他两个月帮我搞定了暗疮，一无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kie Lin 无暗疮。 钱钱钱打到嚟，钱钱钱翻晒埋嚟。逢星期五晚11点半，沈大师、沈振营、高辉、小兵总结分析一周财经形势，有大师指点，自然人人有前途。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慧才、车厘子。 好，歡迎各位返嚟第二節嘅浩浩雙雙。咁頭先嗰次呢，我哋啱啱就講到呢個海恩斯主義呢對嗰個經濟嘅周期嘅一個解釋啦，佢特別著重呢就係嗰個需求面嘅。咁其實呢就喺呢啲即係佢哋嗰啲理論呢就叫內因論啦，特別係呢個著重嗰個 demand side， 我哋叫做啦，大致上都可以分為呢是兩派啦，可以咁講嘅。兩派唔係話大家有乜嘢嘅衝突嘅，係可以話係相輔相成嘅。一個咧係即係比較集中，就係頭先我講過嘅，都好多關於生產同消費嗰個層面嚇，即係投資同消費嘅層面啦。就係話嗰個總需求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原因動搖啦嚇，個信心動搖，即係對。可能真係個細即係一個細局啦，有啲人認為個細局唔好啊，總之佢對個前景覺得唔明朗嘅時期呢，咁嗰個總需求呢係真係有可能下降。但呢個一下降嘅時期呢，就頭先講過啦，係有一個嘅滾雪球效應嘅，係有個循環嘅。咁於是就變咗呢，佢嗰個消費下降，消費下降嘅時期，咁你嗰啲貨物就賣唔去，賣唔去嘅時期，於是啲人呢就會即係唔投資啦，又會裁員啦咁樣。咁自然呢就會亦都令到嗰個人浮於事啦，即係話可能好多人想搵工，咁個工資自然就 下降啦，即係個人工。咁人工下降嘅時期，啲人於是呢收入係降低咗，收入降低咗唔使講，佢嘅消費又會萎縮啦，又會咁，其實所有呢樣呢啲呢都會係一個咁樣嘅惡性循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點樣去解決呢樣嘢呢，你話長遠嚟講嗰個市場始終都會返去嗰個叫做均衡狀態，叫做 equilibrium 嘅。咁呢個當然就係頭先講嗰個古典經濟學佢哋嘅信心啦。海恩斯呢嘅一個名句就話，佢話長遠係冇錯，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其實長遠嚟講呢，我哋個個都會死啦，係咪？話 in the long term we'll all be dead 嘛。咁所以佢話呢，其實你喺過程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就會造成非常之好，即係多，即係好大嘅一個嘅災難啦，即係一個人道嘅或者好多苦難出嚟。咁佢話呢，當時政府不能夠坐視不理，你就要係出手干預。咁個干預入面呢，其中大家都知道最出名嘅啦，就係、喺經濟衰退嘅時期，你不單止係唔能夠係削減你嘅開支，你仲要大幅增加你嘅開支嚟去刺激經濟啊！佢叫做咧 prime pumping， 上次解釋過呢個啦啊！咁亦都咧就 佢亦都會指出一個，當然其實唔係佢第一個提出嘅，即係更早嘅有啲經濟學家提出，但係就即係因為凱恩斯提出咧，就係個個都好識呢個叫做叫節儉撥論，叫做 paradox of thrift 啊 ，thrift 嘅 T H R I F T 咧，就即係解節儉嘅英文咧，就係話當你經濟衰退嘅時期咧，咁個個人啊稍微有啲 sense， 我哋話都唔會話亂使錢㗎啦，經濟衰退唔明朗喎，咁於是個個咧就係哇揞住個荷包啊，最好唔使錢。但係佢話咧呢、這個呢樣嘢大家知道喺個人嘅層面係明智嘅咧，喺集體嘅層面咧就係、是、最不明智嘅，因為咁嘅時期咧。整個社會只會咧更加蕭條，個市面咧就會更加蕭條，係嘛？咁於生意更加倒閉，又會更加裁員失業咁樣，你又點辦咧？咁所以佢話咧，就海恩斯就話冇辦法，政府一定咧要加大嗰、那個政府各種嘅開支。咁、那個開支咧，其實佢舉咗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嘅，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咁、其實咧政府呢種咁樣用佢叫財政政策啦，叫 fiscal policy 嚇、啊，以別於咧就係、是、一個叫做係貨幣政策、啊、一般嚟講咧，即係喺宏觀經濟學咧，佢就咁樣分一個咧就叫做 monetary policy 嚇、啊，即係 money 嚇、啊、同銀紙有關嘅叫貨幣政策。咁、基本上咧就控制個貨幣供應量嘅。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手段就係嗰個利息啦嚇、啊，或者銀行嗰個儲備金率啦咁樣。咁但另一個咧就叫做財政政策嘅，叫做 fiscal policy。咁呢個咧一係咧就税收可以加税或者減税，或者咧就係、是、叫做政府的開支啦，咁其實佢就倒翻轉頭咁講，佢話咧，如果係喺呢一個嘅如果嗰個經濟非常之好嘅時期咧，其實政府咧就反而咧就要削減啲開支，就唔好即係大花筒啦。咁樣咧就同埋咧嗰個税嚟講咧，其實咧你就應該即係有機會你就加税啦，係嘛？即係如果係經濟好嘅時期，但係倒翻轉頭，當你經濟唔好嘅時期咧。其實咧，你就應該即係減税啦，咁可以即係刺激啲人去消費咯，或者投資啊，最緊要嚇，即係我做生意你減税，咁我肯去投資。另一個，但係最緊要就係、是、即係我有呢個政府嘅開支。咁因為呢個開支咧，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如果讀過少少經濟學，就係、是、一個叫乘數效應，叫做 multiplier effect 係嘛？即係話你原來你投資一蚊落個經濟度咧，佢最後得出嚟嘅效益咧係多過一蚊嘅。嚇喺滾雪球咁出去，叫做 multiplier effect。咁所以政府嘅投資咧，當然最合適嘅就係做一啲長遠對經濟有利嘅，我哋叫基建啦、啊、infrastructure 啦、啊、即係起橋啊、起路啊、起機場啊嚇、啊，或者整好個通訊網絡啊、碼頭啊，即係港口嗰啲咁嘅嘢啦。 但係呢個好影響到 who make this decision 喎、啊，即係大陸咁起好多嘢出嚟冇用嘅喎、啊，最後。 冇錯冇錯，嗱咁嗰個咧就另一個問題啦，嗰、那個咧其實就已經去到一個叫政績工程嘅問題，唉、因為你知道啦，金融海嘯之後咧，中國要自保咧，咁啊當時有溫總啊提出個叫保八啊嘛，咁、你保八嘅時期咧，卒之地方政府咧，好多時嗰個政績咧就睇下你係咪真係保到八，即係話以每個省份啊每個縣啊咁樣咧，你個 GDP 嚇係咪真係每年有8% 嘅增長？咁但係當佢搞唔掂嘅時期咧，於是咪出現咗呢啲咁樣咧，就係、是、盲目投資，因為佢根本個消費帶動唔到啊嘛嚇，因為好多時呢個 GDP 嘅計算係點計算呢？主要咧，除咗我哋減咗嗰個叫做貿易啊，即係入口出口之外咧，其實就係兩大支柱嘅啫，一個就叫做 investment， 一個就係呢個 consumption 嚇、就係、是、所以咁啊 consumption 即係嗰個需求啦，咁啊即係帶動內需啦。其實內需唔夠嘅，實際上係咁內需唔夠，咪即係不斷投資嚟去谷個 GDP 咯。 但係其實如果用另一個方法，我例如我真係放水嘅開倉，即係將啲錢嚟派翻俾市民嘅，即係好似之前派錢或者澳門派錢咁樣，等市民去再攞啲錢去用嘅時候， 其實有 會唔會其實個 decision 係會聰明過做呢啲基建？ 其實佢有亦都有咁做嘅。就係佢嗰個咩啊嘛，就家電落農村啊嘛，就其實咧係對嗰個農村有補貼㗎，佢係對啲農民有補貼，希望你咧就係能夠多啲嚟去買呢啲咁嘅家電啊嚇，即係雪櫃啊、冷氣啊樣嘢咁樣樣，其實佢都有一定咁樣嘅補貼嘅政策嘅。咁但係咧就當然其實呢一個咁嘅政策咧，亦都係08金融海嘯以嚟啊，差唔多全世界各國政府其實有咩招數啊？都係呢個招數咯，咁但係當然呢個招數嘅時期咧， 但係補貼又唔同派錢喎，補貼有限制啊嘛，派錢冇限制啊嘛， 係兩睇，但係個問題你就唔好忘記一樣嘢出嚟啦，就所以經濟學家好複雜嘅，派錢有一個最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即係我哋叫做究竟用 voucher 或者 coupon 咧，亦或係就咁 cash。嗱 ，cash 個個人都中意 cash 嘅，點解咧？因為我 cash 我中意買乜都得。 我有個自由。 但係你俾咗個 voucher 有 coupon， 即係或者你老人家睇醫生嗰啲而家咁樣啊，或者即係幼稚園嗰啲學券制咁樣樣嘅時期咧，咁點解佢唔俾 cash 咧？咁樣樣，那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你俾咗 cash 你咧， 我完全保證不到你會不會寫出來的嘛。有一個最不好的狀況就是說，如果當其時人心都還是虛怯的，前景不明朗，你沒有信心的，你給 cash 我都沒幾好，代代平安，我完全不寫出來，那就完全於事無補咯，是吧？你的開支就做了啦、啊、政府就孭了那麼多錢啦、啊、真的即要那麼多開支啦、啊。但到頭來啲人呢就話不如我都儲埋佢啦咁樣。但係你 coupon 就唔同啦，佢逼你洗嘛，因為你洗唔到佢第二度嘛，甚至如果佢俾個時限你嘅話呢，你就仲爛啦啲 錢。但係會唔會有濫用嘅情況呢？即係例如醫療券我冇病冇痛，但係驚過期我就夾硬都要睇一次醫生啊嗰啲咁，即都有佢嘅唔好處。 啱㗎啱㗎，所以冇嘢係 perfect 㗎。 其實佢只有一個方向，就係話政府喺個經濟可能唔好嘅時候呢，佢就各角度就係要做一啲明智嘅措施，係由政府去諗下究竟呢哪个方法是会最好的。但是这个都是他们的理论的方法。 其实刚才讲的那个已经是叫最合理的了。我刚才没讲一个，海恩斯真的讲过一个好笑的。他说甚至呢，因为其实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个失业问题。因为经济衰退呢，我们很多时候你 不以为不是说只是楼价跌负资产，不是说只是这个股市大冧，所以你那些什么爆仔啊什么呢突然间变得长子那些股票。这些都是事实啊。其实最严重的一样东西就是失业。失業嚟講咧，其實真係直接就影響好多人嘅，成唔止係人啊，而係整個家庭嘅生計，係、嘛？佢無以為生嘅事情， 最影響個信心噶嘛。因為有份穩定嘅工作，你知道我就算今個月我使咗多咗之後，下個月我都會賺翻翻嚟。 冇錯啦，冇錯。 但如果我係失業，或者其實個市場係好多人失業，你都擔心聽日會唔會俾人炒嘅時候，就會冇信心。 佢一方面咧就係嗰個真正喺所謂物質生活上嘅一個苦困啦。但是你摸忘記仲有一個咧，係無形嘅，即係呢個最大嘅影響就係對人嗰個尊嚴啊，其實影響好嚴重嘅，所以亦都會令到嗰個家庭嘅和諧，所以好多即係好悲慘嘅家暴嘅事件，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同嗰個即係經濟有關嘅。我哋話貧賤夫妻就百事哀就咁解啊嘛，係嘛？咁好多就係失業，咁於是咧，你自不然個人咧就非常之暴躁啊，咁樣樣嚇，你話你嘅尊嚴啊冇咗啊，咁啊情緒又低落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你海恩斯嗰時提出一個幾有趣嘅咧，佢話其實政府咧甚至可以將咩咧？佢話不如咧，你就係將啲錢就擺落嗰啲咁樣嘅玻璃樽度，然後將啲玻璃樽咧就揾個山窿咧就埋咗佢，然後咧就請大量嘅人咧就挖翻。即係挖翻嗰啲玻璃樽出嚟咧，嗰啲錢就係佢嘅。佢話咧，佢話你咁樣咧都好過乜嘢都唔做。雖然你呢樣嘢咧，你可以話即係唔 productive 嘅，即係你咁做出嚟冇意義嘅。但係如果即係按照海恩斯最純粹嘅海恩斯主義咧，去到極致咧，其實佢話咁樣都好過乜嘢都唔做。即使你嗰啲嚇，即係你話嗰啲銀紙佢都印出嚟嘅啫，係嘛？咁但係個問題，你起碼咧嗰班人咧，你暫時短期嚟講，你解決咗佢嘅失業嘅問題，尊嚴嘅問題、家庭暴力嘅問題、情緒低落嘅問題，係嘛？咁你遲啲當嗰個經濟好翻嘅時期啦，政府嗰啲咩嗰啲債咧就可以扣翻出嚟噶嘛？即係雖然你，所以佢就係話呢個叫做赤字預算就咁解啊嘛，即係budget deficit 咁解啊嘛。即係你政府嘅時期咧，你即係好天就梗係要揾埋落雨柴啦。但係即使你落雨嗰陣時咧，你就算係冇唔夠柴用咧，因為我哋即係真係現代經濟嚟講唔同話真係嗰一支支柴噶嘛。你其實你可以嗰個信貸係擴張，你係製造出嚟噶嘛。你可以係用紅筆嚟寫噶嘛，紅筆嚟寫即係欠噶嘛。政府可以欠咗錢㗎，即係我用一叫做赤字財政啊嘛，所以佢就話如果係經濟衰退嘅時候，政府就算係不惜赤字財政咧，都應該係即係大力嚟去開支嚟去刺激翻個經濟。當個經濟好翻嘅時期咧，佢個赤字財政自然就冇問題㗎啦。嗱，呢個就係佢個智慧啦，呢個就海恩斯嘅智慧。嗱，咁但係頭先我都係集中喺生產同埋消費嗰個角度睇啦，即係供應需求啦。但另一方面咧，就是、我哋而家現代經濟嚟講咧。其實除了真正的生產的物品啊，我們去消費之外呢，其實有很大的一塊呢是金融的嘛。剛才都講過，即係股票市場啊、債券市場啊、各種的投資工具啊咁樣的嘛。咁樣而且實際上呢，我們成日好時聽啲人講讀金融呢，就要話好巴閉啦，係咪？哇，個個尤其是過去十幾廿年啦，啲年輕人呢都話我讀 finance 嘅，或者我而家喺邊度做啊，我喺 finance 度做嘅。但呢其實我相信十個掌九個呢，佢都唔係好知呢，其實 finance 真正係代表乜嘢呢？其實一個字咋嘛、啊、英文就四個字母，就係、是、DEBT。但是很多人都讀錯的因為個 B 字不發音的，就是讀 debt 就不是讀 debt， 你讀 debt 就錯了的，是 debt、知不知道 debt， 但是、那個音其實跟 DEAD 都差不多，那個就 dead 就是死得。 其實咩叫金融呢？金融就一個字啫嘛，就係債。其實完全就係債嘅。啊，你離開咗債咧，就冇金融呢回事嘅。啊，其實你買股票其實就係一種債。 嗯。 嚇，就係嗰間上市公司發行嘅一種債。嚇，你就買咗佢，咁你希望佢第時會上升又好，但你始終你都係要攞翻佢。對嗰間公司嚟講咧，嗰啲股票唔係資產嚟，係負債嚟噶嘛。我哋喺會計學叫 liability 同埋 asset 啊嘛，佢唔係 asset， 佢係 liability 嚟噶嘛。所有你嗰啲 bonds 啊、debenture 啊、stocks 啊嗰啲係 liability 嚟，即係債。好啦，你銀行喎、啊，你話我做銀行業嘅 banking 嘅好叻啊咁樣。其實都是債嚟嘅， 放債 其實即係放債。其實銀行咧，即係合法大耳窿咁解啫嘛，係咪啊？即係話人哋咧就 唔係佢仲要攞人哋啲錢嚟放債啊？係 啦，冇錯啦，你就擺啲錢落銀行，銀行咧就有個利息嘅。哇，哇發達啦，你幫我保管啲錢。但係竟然都仲有利息俾翻我喎、即係我細個都唔明呢樣嘢㗎，就大家先明，哦，原來係一個咁樣嘅遊戲，因為佢攞咗你啲錢咧，佢就放債，咁佢放債嗰啲利息，梗係遠遠高過你存款 嘅利息啦。我記得我細個都問過阿媽呢個問題，點解啲錢擺銀行會無啦啦多咗嘅？佢就係咁樣解釋俾我聽咯，因為我銀行攞咗你啲錢嚟借俾人啊嘛。 冇錯啦，係就係、是、咁簡單。 佢就賺咗嗰啲人嘅錢咯。 嗱，但係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講到一個叫金融為本嘅信貸或者債務嘅週期理論啦，啊，或者叫 credit。或者係 debt 嘅 cycle theory 啊，記住讀 debt， 唔好讀 debt 啊。咁呢個咧其實當然係以投資啦，但係往往都包括埋投機嘅活動啊。就係好簡單啫，其實好景嘅時期，個個咧都會係用槓桿原理，就係話我以錢揾錢。但係個問題，如果我自己嘅積蓄真金白銀嚟去投資，賺得幾多啊？係嘛？但係如果我借錢嚟投資，哇！大投資又好勁啊嘛，咁我哇好快脆賺到幾個開嘅時期，我就算還翻俾銀行計埋利息啊，我都仲有賺喎、咁你借唔借啊？梗係借啦，唔借嗰個先傻啦，係嘛？嗱，呢個就好景時期，呢、這個就係信心上揚嘅時期啊嘛。咁無論做生意又好，或者純粹投機都好， 買樓、 或者買樓都好，咁啊，於是好多人咧就係願意去借貸。咁但係既然好景嘅時期咧，其實銀行亦都願意去借，因為確實咧有一段時間咧， 佢唔驚你還唔到， 佢唔驚你還唔到嘛，因為確實佢都知道你實賺嘅，咁賺又還到，哇！咁我幾好啊，因為我就越放得債多，我銀行咧就越肥噶嘛嚇。 因為你賺嗰筆有一筆係我就收到。 其實銀行最驚就乜嘢啊？即係最驚就係冇人嚟借錢啊！係嘛？你諗下，其實唔係冇人嚟存款啊，呢、這個都係事實啊。你冇人嚟借錢咧，我就冇錢賺啦。啊，點解嗰啲 bank 卡嘅銀行家個個都肚滿長期長肥啊？身光頸靚咧，就係、是、嗰個叫做存貸利息差嘛，存款利息同埋貸款利息個差別，佢就肥到不得了，全世界就咁樣嚇。咁啊，人類發明呢個遊戲真係精彩啊！好啦，咁但係個問題，當好景嘅時期咧，其實呢樣嘢又係一個良性循環，滾雪球就越滾越大噶嘛。咁於是。即係銀行借出嘅貸咪好多好多咯，而實際上好多嘅私人嘅債務同埋或者企業嘅債務咪越滾越大咯。但係又係啦，滾到咁上下嘅時期咧，就必然去到個地步咧，死啦！啲人嘅信心開始動搖啦。咁當然啊，最主要就係嗰個債主啦。 其實係咪即 係 發生一啲事咧？例如沙士咁樣啦，係咪？ 呢個其中即係有好多嘅觸發點嚇、你一個觸發點啦，突然間你伊拉克打仗都可以嘅，乜嘢都可以嘅。突然間邊有個颱風或者打得勁啲係嘛，都可以嘅。總之其實借啲耳嘅啫嘛。但係借啲耳總要咧，即係總係如果佢係有一個信心動搖啊，有信心危機出現嘅時期咧。咁於是突然間，即係有人就話要我哋要算帳啊！即係講起上嚟好難聽，即係結算啦。 即係大家開始就追翻啲之前翻。 當一追翻嘅時期咧，哇！發覺咧，原來好多因為你即係話煲到咁大嘅時期，開咗咁大嘅頭咧，其實咧係還唔到嘅嗰啲債。咁咧還唔到嘅時期，咁你銀行咧就梗係要咩噶啦嚇？啊，你還唔到喎我直情就有可能要。封盤㗎啦，即係或者要你破產㗎啦，或者我即係就釘你個契㗎啦，屋啊咁樣樣。咁於是咧，突然間咧，我哋所謂嗰個資金嘅流動性嗰個 liquidity 咧，就出現咗問題啦嚇、就於是冇咗啦。咁於是咧，這個咧又會一個喺個惡性循環，因為你係喺債務清還嗰度係清還唔到，咁啊唔淨止係債仔有問題啦，到到咁上下咧，其實債主都有問題啦。留意一樣嘢喎。其實我哋話銀行咧，佢係債主啊，但係好多時銀行咧，佢係雙重身份嘅，佢既係債主又係債仔嘅。因為你知唔知咩？你知有一個即係叫 hypo 嘅就即係其實銀行嗰個同業拆息，其實就話銀行與銀行之間嗰啲債務先至勁嘅。 係咪？所以其實即係債仔債主呢嗰、那個關係已經複雜到盤根錯節呢，就係搞唔清呀。所以你一突然間話大家即係債務嗰個清還嘅能力， 即係 大家開始存疑嘅時期呢，呢、這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呢，就成個遊戲呢就會爆煲，就會冧檔。咁呢個債務嘅危機呢，就會其實佢可能只係出現喺金融，但係呢個喺金融嘅層面好快脆就會直接影響到真正經濟嘅層面，就係頭先所講嘅生產同消費嘅層面。咁於是就出現咗嚇，咪、就係嗰個經濟突然間會衰退嚇。咁呢個海恩斯咧，其實佢嘅理論入面咧都有包括呢部分，但係佢就唔係特別集中呢部分啦。咁其中有一個咧都係差唔多海恩斯同一時期另一個嘅經濟學家叫做 Erwin Fischer 嚇、啊，就係、是F-I-S-H-E-R 啊 Fischer 啦嚇。咁、啊、呢個費沙咧，其實佢最主要就係用呢一個理論咧嚟去解釋就係三十年代嗰個大蕭條嘅。嚇、嗯啊，即係話點解個股市冧盪，但係竟然最到後嚟會係嚴重到咁嚇緊要咧？就係、是、呢個問題啦。即係就算你股市，譬如你突然間即係一日之內，譬如你跌得好緊要，但係其實嗰、那個實體經濟唔係冇受影響噶嘛。講真，即係你啲廠房又繼續喺度，你啲工人又繼續喺度，你啲原材料又繼續喺度，係咪啊？咁點解會咁緊要嘅咧？但原來就有呢個滾雪球效應，就係、是、個信心效應啊嘛。當你嗰啲債務突然間發覺係即係還唔到嘅時期咧，你就一路咁滾雪球落去咧，成個經濟咧就受到打擊啦。咁所以呢個就叫過度借貸，就出現啲外壞帳咧，就係、是、大蕭條嘅主要原因。咁樣咧就去到其實80年代初嗰陣時咧，就另外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做 Hyman Minsky 啦 ，M-I-N-S-K-Y 咧，其實佢將呢一個咁樣嘅理論咧，就再將佢深化咧，提出佢有一個叫做出名嘅，叫做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金融不穩定假説。其實佢就係話呢種金融嘅泡沫嘅出現咧，係無可避免嘅，係一定會有嘅，即係喺一個任何經濟體系嘅運作入面。咁呢啲金融泡沫咧，就即係講得咩啲咧？就係、是、不為人嘅意志所轉移啊！即係你知共產黨最中意講呢啲嘢啦，毛澤東就講啦，不為歷史發展嘅規律咧，就不為人嘅意志所轉移，所以咧必定咧個金融泡沫咧就會出現就繼續膨脹，但係膨脹咧亦都一樣嘢係必定係唔會係走得甩雞嘅，即係走唔到甩雞就係咩啊？一定會爆破，係咪啊？因為去到咁上下嘅時期，個個都睇見喂冇可能嘅喎，你係嗰啲債到成咁樣樣，咁於是咧就會係爆破。咁佢咧其實佢因為好有趣啦，我睇翻佢所講嘅咧，佢分析得好深入嘅。佢話其實主要咧有三種債務嘅呢個世界，一種咧佢叫做對沖借貸，叫做 hedge borrowing 啊 ，hedge 咧你知對沖基金嗰個對沖啊 ，H-E-D-G-E hedge borrowing。咁呢個 hedge borrowing 其實已經係算係最穩健嘅咯。 嗯。 如果穩健法呢就係話原來你借咗人啲錢你就攞去投資。投資嘅時期呢時候回報。回報嘅時候我就即係定期還款呢梗係要。咁但我還款嘅時期呢我既還息亦都還本嘅。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大部分去即係買樓嗰啲按揭咪囉係咪我哋每個月嗰啲供款其實既有本嗰部分亦都有息嗰部分㗎嘛。咁呢種係最穩健㗎啦，而家就叫做對沖嘅借貸。咁第二種借貸就咩呢，就叫做投機借貸啦 ,speculative borrowing 啦，就係咩呢，就話其實原來你去投資或者投機乜都好啦，你得到個回報嘅錢呢，其實你每次還款呢你只係能夠還到息，你就唔還個本嘅。嗱講真呢、這個正正就係喺07嗰個2007年美國次貸金融風暴啦，次案啊，次案金融風嗰、那個按揭風暴啊，其實呢就有好多咁嘅情況啦。啲人呢就漏啲人去借錢買樓，但話到明呢其實你嗰、那個還 sorry 啊，咁嗰個還款呢其實你係唔使還嗰個本金嘅、那個 principle 嘅，你每次還款其實係還嘅息嘅啫，咁樣樣嚇，咁啊好多人就樂意咁做，咁呢種叫投機式嘅借貸。但第三種借貸咧就係、是、最荒謬嘅，但係其實亦都出現過嚇，08年嗰陣時候爆咗一單咧，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叫做馬多夫騙局。Bernard Madoff， 咁呢個 Madoff 咧，其實好多人幫襯佢嘅，啊，聽講話甚至好多荷里活嘅紅星啊，大導演啊，史蒂芬史畢寶啊，或者唔知邊個都 Tom Hanks 定邊個啦嚇，都幫襯佢嘅，就於是個個都係損手爛腳啦，好慘啦嚇，即係血本無歸啦嚇。佢係點啊？其實佢根本咧係冇攞去投資嘅，係啊，即係阿 Cherry， 你俾啲錢我投資。咁我就話個回報都好高嘅，但係呢我話我啲投資呢就即係好隱蔽嘅，唔能話俾人知嘅，人哋知道呢就冇可能即係我能夠用呢種方法有咁高回報率㗎啦，但係嗰啲啲財技好勁㗎嘛，咁你唔好理我，總之呢我即係到時到後每季呢我就派息俾你，就即係嘩嗰息呢就係、是 好高嘅咁樣。 高嘅。 咁但係個問題其實佢點嚟嘅呢嗰啲嗰啲錢，其實佢就係靠呢阿 Cherry， 不如呢你又介紹其他人嚟啦咁樣係嘛。喂，介紹阿 Jabby 你嚟。咁 Jabby 呀，因為 Jabby 你又介紹多幾個嚟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不斷呢就有人入嚟。咁不斷有人入嚟嘅時期，咁你嗰筆錢咪越嚟越大啦。但越嚟越大嘅時期，卒之佢就只係將喺嗰啲錢嗰度呢就嚟去每季啊，就俾翻你做，咁佢嗰個叫 dividend， 即係佢派嗰啲紅利。 感覺上有啲似嗰啲層壓式銷售。 冇錯，同層壓式差唔多。 但係佢又唔同喎，佢咧，因為佢咧真係譬如話 Cherry 投資落我度啦，咁我攞咗阿財哥啲錢咧，咁就真係俾咗 Cherry， 咁 Cherry 覺得哇，原來真係有真係俾到我嘅喎，真係有信心嘅喎，咁佢咪會越吸引越吸引多人咧，咁不斷做呢個循環咧，咁佢就可以吸引到好多有錢人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種情況底下咧，一日未爆煲咧，你哋覺得係冇事嘅喎，冇問題嘅喎，係嘛？一年唔會去攞翻個本金噶嘛。你最想就係即係唔會啊！我坐喺度食息嘅啫嘛， 食又真 係 俾到你。 咁佢又俾到你，而且好高喎嚇！你第二啲投資攞唔到咁嘅回報喎，息喎。咁於是佢就用啲方法，但係原來啲方法有個名嘅。當然呢樣嘢唔係馬多夫所發明出嚟嘅啦。原來早喺大概係100年前咧，1920年嘅時期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咁嗰個人就叫 Charles Ponzi。P-O-N-Z-I 唔知 Ponzi 定 Ponzi 啦，咁樣呢佢就已經係用呢種方法係呃到好多人，咁但係最後都係爆破，因為始終係爆破㗎， 因為根本係冇 㗎，冇㗎，根本係空㗎，佢根本都冇做投資，佢呃你㗎啫嘛，咁個呢就叫旁支騙局啦，佢個亦做 Ponzi 就旁支啦，咁其實馬多夫呢就係、是、一個最新嘅旁支騙局，原來係真係好大好大㗎，咁佢如果按照呢個 Minsky 啦 ，Herman Minsky 呢，其實佢即係後人呢仲作咗一個名稱叫做敏斯基時刻添，叫做 Minsky Moment。咁 Minsky Moment 咪就係即係話，大家都個個信心十足，好心紅嘅嚇，牙刷齒一定上嘅。然後突然間去到個 moment 咧，啲人開始信心動搖，唔係喎，好似有啲唔妥喎嚇 ，something fishy 喎嚇，即係頭先嗰個 fisher 喎嚇，即係個名係差唔多啊。咁即係有啲 fishy 或者啲唔妥啦，你就即係好似 smell something fishy 或者 smell a rat 啦，英文叫做嚇，聞到有隻老鼠喎咁樣。咁於是咧。開始有只要有開始有人咁嘅信心動搖咧，其實咧你就好快脆就會一路滾落嚟就爆破啦。咁呢個咧佢做 Minsky moment， 佢話一定會到嘅。所以記住一個説話咧，就係 all bubbles burst 嚇，無一例外嘅嚇。雖然你當然可以話今次係唔同嘅咁啊，所以其實咧坊間你都會揾到一本書嘅，嗰本書嘅書名叫咩啊 ？This time is different。即是说呢其实每一次的人呢当那个好骂经济极其即是兴旺甚至过热的时期呢个个都心红的时期股票节节上升啊楼市又节节上升的时期呢啲人係好得意嘅，你唔會相信話會爆破㗎，冇理由爆破㗎，個個都咁睇，點會爆破啫？咁所以呢就即係佢會咁講 ，this time。It's different， 係嘛？不過 其實就自己呃自己嘅，次次即係每一次啲人都咁講，但係每一次咧，到頭來都係即係當然佢自己係自吃苦果啦，係嘛？This time is different 咁樣。咁當然頭先另一個咧就係即係頭先嗰個理論咧再引申咧，就係講翻地產啦。咁啊呢個香港人真係最有感覺啦，就叫地產投機嘅周期理論。咁呢個就其實係早少少19世紀嘅時候，叫 Henry George 嘅人咧就提出，咁所以後嚟有人改個名叫 Georgism 啊呢個理論咧。咁但係就即係我睇維基嗰啲資料咧，即係維基佢都有少少戥佢不平嘅。佢話其實佢呢個理論咧，即係都係好重要嘅，唔知點解後世咧就比較上唔係好重視，比較忽視啦嚇，或者啲人就唔用佢個名，唔叫 Georgism 咯。其實就好簡單，頭先阿 Cherry 都講咗，其實土地呢樣嘢咧係一個有限嘅資源嚟噶嘛，係嘛？咁但係咧，而且人啊，始終係需要嘅，最緊乜嘢都要講土地，都冇土地就乜都唔使講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當佢嗰個土地價格一上升嘅時期咧，啲人咧其實係反而係會吸引到啲人去買嘅。通常即係就同我哋一般嘅消費品唔同嘅。通常你話價格上升，個需求就會下降啊嘛，嚇啲嘢貴啊，我咪買少啲咯。咁買少啲嘅時期，於是咧其實咧嗰個價格嗰陣時就會供過於求啦，係咪咁供過於求嘅時期咧，個價格自然就會跌翻啦。咁呢個就好著名嘅嚇，嗰、那個咁啊教剪式嗰個就係 supply and demand 啦嚇，即係經濟學101係人都識啦。咁但係有啲嘢咧就啱相反嘅喎，即係話咧越貴咧就越買，越平咧就越唔買。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咧。即係樓市就係啦，樓市就係咁樣樣啦。因為佢同嗰個 supply demand 我哋嗰個咁樣嘅分析咧，就啱背道而馳。 即係而家可以去到萬幾蚊一尺，啲人仲係咧即刻現兜兜咁去買。 冇錯啦，唔係，但係嗰個原因咧係好合理嘅，亦都係係嘛，一個又係個體嘅理性同埋集體理性問題咧，就係話，喂， 我個個都話爆，但我唔知幾時爆。咁但係個問題實際上我而家要住啦嚇，咁樣咧講真的我都要有瓦遮頭嘅，而家咁講啦。咁所以個問題，如果我而家唔買，我遲啲先買，只會越買就越貴，或者甚至買唔起，咁咪呢世都唔使買。所以咧最好奇怪就真係咧啲人越貴就越捨得買。倒翻轉頭，即係嗰陣時沙士期間啦，即係又80,000+，又亞洲金融風暴啊，唔好彩啦，樓市下滑嘅時期咧，就真係啦，即係賤物鬥窮人，越平咧就越冇人買喎。啲人點解啊？就話我而家買，買咗之後佢又降價啦，我咪即係 到底未價咁樣， 即刻都蝕啦。咁我咪好品咁樣，咁亦都係一個所謂良性循環、惡性循環嘅周期咧。又會出現呢、這個咧，就叫做即係地產投機周期理論啦。咁啊，好啦，對於其他咧，即係有趣嘅經濟周期嘅理論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